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72面啊，请坐，大家请坐啊。第六行啊，第六行看起，472面第六行啊，本品汇集唐宋魏唐宋三译文曰：若已生，若当生，若当生见唐宋二译，借习助语，镇定止句。已生是已经往生的，当生的指现在，包括以后啊，修学这个法门呢，他应当都会往生啊。这都是三句里面的镇定之句啊，都是属于镇定。迷显弥陀大愿的圣光，世子不但一生极乐智，诸镇定句必证菩提，乃至现在当来一切降生极乐之人，但能发菩提心，一想专念，能与弥陀本誓愿相应者，虽具秽土啊，认识居夫凡夫，但亦以助于镇定之具觉真菩提。这段话了很重要啊，说我们现在的人还在娑婆世界，依旧是无主我事啊。那么现在坐卧到非常严重的阶段，啊，佛菩萨不忍心看，天地鬼神都不愿意见到我们。在这个环境修学净宗能成就吗？啊，这一段开始就重要了。啊，不但是已经升到极乐世界，住镇定居必证菩提，这个没话说。我们都相信，都肯定。那么至于现在，修学净土还没有往生的，再包括将来，啊，这些人，下面这两句话就非常重要了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是三辈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啊。菩提心是什么？我们在二十多年前呢提出来，为了大家了容易明了，不至于疑惑，我们用本经的经题清净平等句啊，这就是菩提心。菩提心的体真诚，我们一定要学习用真诚心 生活。啊，真诚的反面是虚妄。处事待人接物，决定不再用虚情假意了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我们真能不用吗？很难。为什么呢？妄心就是虚情假意。什么叫妄心？分别心是妄心，执着心是妄心。啊，它不是人心，自己对自己都控制不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学真诚。啊，就是老实。啊，从哪里开始呢？从对自己开始。我希望别人怎么对我，我一定先这样对别人。从这里下手。啊，我不喜欢的，我相信啊，别人也不愿意。所以古人教我们，行有不得了，反求诸己。啊，天天要反省，天天要发现自己的过失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别人对我们赞叹恭维未必是真的，别人对我们的指责批评那不是假的，我们一定要认真反省。啊，恭敬赞叹很可能是一种虚假的、不实在的。啊，客套。啊，指责他对我们一定有所不满。我们要认真反省，我什么地方得罪了，什么地方做错了。啊，要学会改过，要学会反省啊，自新，那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啊，所以我们要感恩啊。啊，特别是对指责我的人，无论是有意无意的，是善意恶意的，统统要感恩。啊，这些人对我们的修学会大有帮助。诸佛菩萨之所以能成无上正等正觉，没有别的啊，他就是懂得一个事实真相啊，还原观上啊，这个三种周遍的第三种，含容空有啊，他知道这个事实啊。这句话说，这句话说我们本来的心量。心量多大了含是包含宇宙啊，包含太空啊，容是容纳万有啊，佛家常讲啊，心包太虚，量周煞界， 这是我们本来的心量。为什么现在一点点都不能够包容？我们的苦就吃在这个地方，迷就迷在这个地方，造业也就在此地啊，受果报啊，还是他啊？为什么不把心量脱开呢？像诸佛如来、化身大士啊，他们的心量都是包虚空、容纳法界的啊，容法界的啊，日常生活当中就学，工作里面就学。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就修，这叫真修行，这叫真学佛了啊！这样的人当然是住真定居啊，去发菩提心，真诚，也就是印光大师常讲的诚信啊，这是菩提心的体。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是现在呢，难在没有榜样了没有一个模式，这最困难啊！古时候有，古时候没有人不孝顺父母，对别人不诚不敬，对父母没有不诚信，父母就是个好样子啊！用对父母的那种真诚对一切众生啊，菩提心他很容易就发起来了。现在儿女对父母不孝了，父母也不把儿女啊看作儿女，看作是朋友啊，这挺时髦的啊，殊不知大错特错啊，把伦常根拔掉了啊，伦常的根拔掉了，就是社会的和谐根拔掉了，宇宙和谐的根拔掉了，这个最多重，谁知道？啊，谁能说得出？没人呐！啊，古时候，人人都知道，对自己恩德最大的是父母，跟父母同等的是老师。啊，学佛，你看净业三福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；第二句，奉事师长。啊，所以我常讲啊，佛法流通在全世界，唯独在中国生根茁壮，开花结果。其他任何一个地区都比不上中国，什么原因？中国人有孝的基础，佛法是师道，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没有孝道哪来的师道呢？所以佛法尤其是大乘啊，在中国这2000年成就远远超过印度啊！啊，这是说从前，不是说现在。现在印度没佛法了啊，佛法跟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融合成一体了。啊，佛有这个度量 我们中国古大德也有这个度量，这个度量从哪来？从孝道来。啊，中国人孝道的根扎得厚，佛法把孝道扩展到变法界虚空界，孝道才讲到究竟圆满。真诚心对自己啊，我们现在不知道对自己啊，用什么样的心对待自己不晓得。无量寿经的经题，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对自己，真诚对自己是清净啊，真诚对自己是平等啊，是觉而不明。那对别人呢？对别人是慈悲，大慈大悲呀。啊，这个大慈大悲包含着什么？慈悲，慈是与众生乐，悲是帮助众生离苦，慈悲就是帮助众生离苦的路。这个慈悲，真诚的慈悲，清净的慈悲，平等的慈悲，正觉的慈悲，这叫菩提心。啊，这个爱里头没有真诚，没有清净，没有平等，没有定觉，这不是菩提心啊。啊，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讲，大家好懂。啊，古人讲的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都不好讲。啊，什么叫深心？古大德的注解一般都是用好善好德啊，我们今天用清净平等觉，好懂啊，很具体啊。啊，慈悲里头有真诚清净平等觉，这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练，希望一年比一年进步，一月比一个月进步，这叫真意修行。有了菩提心了啊，在方法上呢也相转念菩提心是真心啊，要用真心去念佛，妄心念佛不行，不相应啊，用真心一想一个方向一个目标，啊，这是非常非常的要紧。我们这一生头一桩大事是什么？头等大事不是别的，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阿弥陀佛希望我们这样做。释迦牟尼佛也希望我们听从阿弥陀佛的话。不但释迦如此， 设方一切诸佛如来，完全相同，没有一尊佛不劝他的学生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啊，老师希望学生成就啊。啊，你真爱他，真成就他，就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去求学。啊，阿弥陀佛是好老师，跟他学准没有过失。准能成就。啊，你成佛了，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愿望就圆满了，达到了。你要是不能成就，佛就很失望，啊，会感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你错过了，你再等吧，等下一次，下一次很长很长时间，你又要经多劫轮回啊，才碰到一次，这个机会不是常常碰到的。啊，所以碰到之后决定不能放松，一定要抓紧啊！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啊，我们只有一个方向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其他的通通放下。莲池大师告诉我们，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，全放下了，八万四千行饶于他人行，啊，八万四千法门也放下了，啊，只专修净土这一门，啊，只专念阿弥陀佛这一尊佛，决定成就。啊，又何况经典里面讲的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每一天都可以参访设法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诸佛如来，因为你到极乐世界去，你的能力几乎全部恢复了，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。啊，你的本身在这个阿弥陀佛讲堂啊，听佛讲经教学，你同时可以分无量无边身，到十方佛国度，你去拜佛，去供养，修福，听经闻法修智慧，佛慧双修啊！这个利益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三种利益，这本经上说的，真实之机，真实智慧。真实利益啊，真实之际我们很难懂，可是真实智慧跟真实利益我们不难懂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一心专求往生， 这就是真实智慧，智慧的选择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有这样殊胜的缘分，每一天都能清净十方一切诸佛如来，每一天都能接触到无量无边的法门啊，那是广学多闻啊。在阿弥陀佛讲堂里面专听他老人家一个人讲经说法，那是一门深入，一门深入跟广修多闻同时学习，别的地方做不到，只有阿弥陀佛这些啊，弥陀的威神在这个地方呢展示他的神通啊。啊，没有他的神力加持，我们哪有这种能力啊，怎么可能亲近一切诸佛是生到极乐世界，甚至于现在还没生，我决心下了，我真干了，我除这门气这一门之外其他都不要了，这就是与弥陀本事相应了。虽居秽土啊，虽然我们现在住在这个世界，啊，住在此处此时此处啊，还是一个凡夫身呢，居夫就是烦恼没放下了，啊，带着重重烦恼的这个身体，但是你也等于住真定去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决定往生。啊，只要你一往生，你一生决定成佛，绝对不是。这个意思，我们不能不懂。你看大乘里面讲真谛经，化身菩萨才有啊，啊，别教里面十地是化身菩萨啊，三贤还在四圣法界那不算真谛啊，念佛人下定决心什么都放下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一念就是真定觉，决定不改变了。要知道佛说八万四千法门戒言，八万四千不同的根性，总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啊！佛度众生，唯一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你早一天成佛。那么净宗法门是早一天成佛的第一法门，这个法门你不能接受才跟你讲别的，这个法门是一生成就，别的法门还得生生世世 为什么？烦恼一生断不掉，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。净宗法门的书生，烦恼断不掉也能往生，叫待业往生。书生在此地，下面念老师事成超情离见，不可思议，绝代圆融，究竟方便。这些话句句都是真话了。成是真的，真真实实超越了常情。远离我们错误的见解，真实当中的真实，不可思议，绝代圆融，就是绝对的，它不是相对的。八万四千法门都叫方便法，这是方便法里面的方便法，究竟方便，好难遇到啊！我们遇到了，遇到最重要的是把它掌握住，这一生决定成就。又唐一月大宝积经里面的，若当生者，皆悉究竟无上菩提，到涅槃处啊，是何以故？若邪定举及不定举，不能了知，建立彼因故。这是大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里头的经文。若当生，当生是现在还没有生，但是他决定得生。决定得生的条件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，那就决定成了。阿弥陀佛是什么心？帮助一切众生，一生当中皆成佛道，一切皆成佛。这是阿弥陀佛的心呢。阿弥陀佛的愿，这大家都很清楚，48愿。愿愿显示阿弥陀佛了帮助众生的真心。真心真愿啊，没有自己啊。只要众生欢喜，只要众生觉悟，佛祖随顺。我们能够发愿， 发阿弥陀佛的48愿啊，他发什么愿我们跟着他发什么愿，真的不是假的，要像他老人家无界修行一样，愿愿要兑现。啊，一定要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特别是用在处事待人接物。啊，对人是这样的，对树木花草，对蚊虫蚂蚁小动物，对天地鬼神，为什么呢？他们都没成佛，他们都是在六道里头流转。啊，我们以真诚恭敬心来相待。自己修行，劝导大家同生极乐国。啊，个个都证得究竟圆满，这跟阿弥陀佛的心愿完全相应了。啊，这就是究竟无上菩提到涅槃处。啊，到涅槃处就是真实之际。啊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回归自性的。究竟圆满了。那如果是邪定或者是不定，那他就到不了这个境界了。啊，我们看下面的主题，盖为当生极乐者，借习建立往生的真因。这个建立彼因呢，就是往生的真因。往生的正因，记住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啊，必得往生之果，必然一生不佛，不是后补。啊，补佛是什么地位呢？等觉菩萨，菩萨地位最高的了，啊。51个位次，他最高的位次，等觉啊，再上去就成佛了，究竟圆满的佛果。故曰，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啊，无上正等。那么邪定居的人，不定居的人啊，邪定居什么？他的心不是定在往生极乐世界。那现在社会一般人的心定在哪里了？定在赚钱。好像人活到这个世界来只是为赚钱来的。那除了赚钱之外，他不知道还有别的东西。啊，他快不快乐的？一生不快乐，很痛苦，没赚到尽量想赚，赚到又怕丢掉，成天患得患失。啊，心乱如麻了，有烦恼，有忧虑，有牵挂了，痛苦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为了这个邪定，使用不正常的手段，那就造无量的恶业。六道里面的果报 不堪设想。命里头有的那是帝王，他命里有这个命啊，手段错误，啊，用武力夺取政权，夺得来的是自己命里有的，自己命里没有的夺也夺不来。啊，害得自己堕地狱，啊，堕无间地狱，就是阿鼻地狱。你说多冤枉？如果不知道自己是做错了，不知道忏悔，不知道回头，他就没法子出来。啊，这些事情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讲的很多，啊，我们也特别把世尊讲这些事情在经论里面抄出来，把它汇集成一册，注经佛说地狱纪要。那我们看这一本，就把大藏经所有经论里面佛讲地狱统统看到了，比道家讲的好。道家所讲的偏重在果报，啊，这个果报到底什么因造成的，说的少。佛讲的清楚，啊，每一种果都有它的因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今天不造因，将来就不会有这个果报。啊，修学净宗的人，这些东西知不知道没关系，你只要把心定在阿弥陀佛上，什么事都没有。什么都可以不必知道，不操心啊，让我们的清净平等心赶快现前啊，没有知道那些必要啊。像现在这个社会方方面面传来的这个灾难的这个信息太多，我们需不需要知道？不需要。啊，我只需要一桩事情，这个灾难用什么方法来解决，其他的我不需要知道。方方面面传来的几乎共同的解决的方法是共同的，念佛啊，那就行了吗？我们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吗？啊，这一方面的信息我们就可以不闻不问了啊，操这些心干什么？印光大师讲的很好啊，念佛可以消虚业，只要念佛。念佛的慧念，要把自己烦恼习气统统念掉，这叫真念佛。啊，念佛得什么呢？念佛得清净心。我们的清净心是不是得到了？这效果啊！啊，我念了多少念佛，现在心里面清净。有没有放下啊？誓言有没有放下？清净心有没有现前？ 啊，发喜有没有心情？啊，真的得受用啊，欢喜啊。经论上常讲，烦恼轻，智慧长。啊，这就是你念佛有效果了。如果烦恼还是很重，智慧不深，那就得认真的去思考，绝对不是理论错误，也不是方法错误，而是我们自己修行有了问题，出了问题。要把问题找出来，把问题消除，我们功夫就得了。啊，这些理论方法经验全都在经典里头啊！啊，经典我们看不懂，看古人的注解。古人注解看不懂，多看。祖师大德教导我们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我想，我们还没念得千遍呢。千遍还不懂，那就两千遍、三千遍、四千遍，你一直念下去，万缘放得下，一心专念，决定有一天豁然大悟，你问题解决了，解决了。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到极乐世界肯定不是凡圣同居土。啊，真正开悟的人升到极乐世界就直接到十宝图去了。啊，所以协定不行。换一句话说，目标不是定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是定在见阿弥陀佛，都叫邪定。为什么你的一生不能成就？啊，不定性的也不行，他摇摆不定。一会儿想学这个，一会儿想学那个，自己没有主宰，啊，很难成就。啊，他心不专呐，欲望太多，方向太多，目标太多，结果一事无成。啊，念老这个地方说得好，邪定不定的人不能真为生死。啊，还想搞六道轮回，这个生死就是六道轮回啊，不能发菩提心。不能生心愿啊，生心切愿他不能，不能念佛持佛名号，这四桩事情他都做不到啊。他不说别人， 实修净土的同学啊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亲近李老师，老师在台中创办台中佛教联社，啊，讲经教学，领导大家一起念佛，莲友很多啊。老师常说，联社的莲友们，一万个人当中，真正能往生的，大概只有三五个。一万人当中三五个啊，不想别人的，自己连社的连友啊。善导大师告诉我们，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学。现在一万人当中只有三五个，什么原因？虽念佛，虽听经，不能证为生死，就是没还没有意思想脱离六道轮回，没有这个念头。六道还不错，还挺好玩的，还舍不得离开，这个麻烦大了。那不能发菩提心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发不出来，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，还是名闻利养，还是贪念五欲六尘，这个糟糕了。你是净土相不相信？相信。念佛往生相不相信？相信。不准干，啊，信不真，愿不切，持名功夫不得了。故云：不能了知，了是明了，知是觉知啊！啊，建立彼因。比如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真因，他不知道啊。有唐善道大师深入经藏啊，明镇定居业，通彼此二途。念了这一个挂符，为弥陀入镇定居大愿之意，这个利益通行于彼土极乐与此土娑婆，这是阿弥陀佛入镇定居这一愿的真实利益了。啊，这个利益娑婆极乐都同等的，在极乐世界入镇定居，必定就近证得无上菩提。在我们今天现在这个环境，你要得镇定居， 你这一生决定得生净土，你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你真相信啊，一点疑惑都没有。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，相信阿弥陀佛的话，相信诸佛的话，相信祖师大德的话，啊，这些人所说的决定是真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利害关系，啊，有利害关系才干损人利己的事情啊！没有利害关系，他怎么会骗人呢？啊，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那佛菩萨决定不欺骗人呐！啊，正定句没有不成就的，正定句实实在在讲，就是至心一处，无私不办呐。真结云。此图正定句是密意，彼图正定句是显意。此图是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现在学佛。啊，正定句利益太大。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往生，这个利益没现前，所以叫密不显。啊，可是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不但这些菩萨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已经放下了，就是无时无明的烦恼习气也断得差不多了，所以他们的正定句的利益是明显的。每一个人自己都能够很清楚很明了的体会到啊，看得出来。又曰：若为现身密业者，今家不共一也。啊，今家是善道大师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唐朝时代这些日本这些大德啊，日本的祖师大德是善道的学生，常常引用啊老师所说的话啊，真解极赞善道大师所说，当生之人虽身在娑婆，已经获得入正定句的利益了，利益为殊胜不共之妙矣啊！啊，这是修学其他法门呢、啊， 都没有的，只有净宗待业往生。所谓密者呢，盖指明得此意，就是你得到这个利益了，你自己还不知道，你自己还没有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是有业障。如果你的业障化解了，这个利益了，你自己能体会得到。对，业障轻的人体会到，业障重的人体会不到。虽然体会不到，这个利益是真的。只要他一心不改变方向，不改变目标，这个利益真实，他一定会得到。又小本业有于此相呼应之经文，小本是佛说阿弥陀经，大家都常念。弥陀经上有这么一段经文，经曰：若有人以法愿，经法愿，当法愿，于生阿弥陀佛国者，是诸人等皆得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一句经文可不能小看了，它给我们传递重要的信息，让我们对于自己的修学深信不疑。已经发愿的已经往生，经是现在发愿的，这一生当中必定往生。未来发愿的就是后人，只要他发愿一向专念呢，他决定得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是阿惟越智菩萨了。为什么呢？阿惟越智菩萨才不退转于无上菩提，三种不退当中这是最后的一种。第一种是胃不退，圣人不会退到凡夫。什么人呢？小乘须陀洹。大乘华严经上所讲的粗信位的菩萨，他就得到了。他不退转与凡夫。虽然他没有出六道，他还在六道里面修行，他绝不堕三恶道。他也不会堕在修罗罗刹里面，他只是人天两道，断恶修善呐。这叫位不退啊。第二种大乘菩萨，发四弘誓愿，绝不退到小乘位。小乘自利，大乘利他了。 啊，利他很辛苦啊。所以罗汉会退心，众生太难度了，算了，不要管他了，随他去吧。菩萨不是，菩萨再艰难再困苦他都忍耐啊，他不退转。这第二种。第三种叫阿惟越智菩萨，念念去向一个目标，成无上道啊，真正之心一出了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是一心一意决证无上菩提啊，决定要证的啊，所以这是圆满的三不退啊，不退转于无上菩提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菩提，是表现在啊，是表现在当来一切法愿求生西方净土之人，皆不退转于无上菩提。这话说得很清楚，很明白了。可见不退转的圣意，殊胜的利益，圆满的利益，无与伦比的利益啊，一佛通于彼此二土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你得的利益无比殊胜，到极乐世界你所得到的这个利益不但是殊胜，是究竟圆满了啊。小本经这一段经文与现在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同一宣旨啊，宣是深深奥啊，旨是旨趣啊，啊，阿弥陀佛大愿大力不可思议啊，这幕后一句是赞叹。专论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的经文到二十二品告一个段落啊，此下呢是十方佛赞叹啊，二十三品是十方佛赞叹，三辈往生等等，无量寿经起信论汇集前之经义，消归自信这是彭继清居士的啊，清朝乾隆年间人，这是我们佛门的大德，在家的居士，菩萨了，通宗通教啊，啊，他也是往生净土的啊，《无量寿经起信论》是他造的。啊，那么他在这个专论义正庄严经文之后，他做了一个总结，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啊，总结消归自性这句话重要。论曰：如上种种庄严，我们所读到的 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依报的庄严，正报的庄严。种种佛事，佛事这个名词，我们要有正确的理解。啊，是佛度化众生的事，叫佛事。啊，佛用什么来度化众生呢？佛用教学。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为我们所实现的30岁开悟了，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，79岁圆寂。啊，经论里面常讲。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。啊，49年教学啊。佛事是讲经教学叫佛事啊。啊，就是帮助众生觉悟的事情。啊，我们用这样的解释，大家就好懂了。佛对于一切众生呢，无量的恩德是什么呢？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这真的一点都不假。啊，众生的苦，六道众生苦，从哪来的？从迷来的。因为迷，我们把许多事情看错了，想错了，于是乎呢，就做错了，感得来的苦报啊！如果他要是觉不迷，他就不会想错，不会说错，不会做错，他怎么会得有苦呢？啊，自然就离苦得乐了。佛法里头没有迷信的，啊，所说的全是宇宙之间的真相。啊，跟我们讲六道，给我们讲十法界，给我们讲华藏世界，讲极乐世界。啊，给我们讲变法界、虚空界。啊，十方诸佛刹土。样样都是真实啊！我们觉悟，我们明了了，我们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生活，应该怎样工作，应该如何处事待人接物。啊，这个里面有真正的路。啊，佛家讲离苦得乐是事实啊，不是一句空话了，真叫你离苦啊，真叫你得乐啊。啊，我们讲的比较现实一点，在这个世间，你有生老病死苦。除这个之外，你还有求不得苦，还有爱别离苦， 还有怨憎会苦，啊，这些苦不论贫贱富贵，通通都有。啊，愿不愿意受呢？不愿意，不愿意，但是离不开。啊，佛把这些离世因果详细给我们分析，说清楚了，说明白了，我们真正觉悟了，就回头了，一觉就回头了，就知道应该怎么做，啊，就会确定自己一生的方向目标。啊，我们一生有正确的方向，有正确的目标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我们都是非常顺利的通过，提升自己的境界。这里头其乐无穷啊！啊，为什么？逐渐逐渐学会了一个本事，不受外面环境的干扰，这是本经里所说的真实智慧。真实之际，真实利益了，这叫佛事啊。所以佛事不是现在这个金灿的，这个不是啊。所以这两个字我们一定搞清楚啊，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啊，这是什么？种种庄严，种种佛事啊，包括佛出世，佛修行，佛度众生啊，全都包括在其中啊。这叫无所从，无所从来也无所去，这两句话说得很深，跟你讲真话。佛法从这个地方看出真正的平等的啊，确确实实是无来无去啊。现在有很少数，大概人数不多，几个大科学家，他们明白。啊，像普朗克啊，德国这个科学物理学家啊，这样等级的人，他们知道啊，他们了解宇宙万法的真相啊，了解没透彻啊，透彻。在大乘经里头，佛化身菩萨他们透彻了啊，科学家没透彻，但是也很了不起，接近到大乘的边缘啊。他们能够把今天宇宙之间这三个现象发现了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不容易啊！啊，物质是怎么回事情？啊，信息，也就是我们讲这个心念啊，是怎么回事情？叫精神现象。 啊，他们对这个研究观察非常深入，啊，达到大乘经上讲的境界。啊，最后那个自然现象还不能完全明了。啊，大乘经里面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。啊，这就是此地讲的这四句话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如水中月，如画中所现象，如幻所化人，这个三句。啊，我们同学听了这三句没有怀疑，为什么？你听得多了。啊，《华严经》里头讲的特别清楚。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了解事实真相之后，才晓得佛为什么叫我们放下。放下对了，不放下错了。那释迦牟尼佛教学也用这些东西啊，就像玩把戏一样啊。啊，他也会变把戏。借以佛神力故，随众生心而出现故啊！这个里头还要把话讲清楚借以佛神力故，佛有没有起心动念呢？没有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生于世，讲经教学49年，确确实实他没有起心动念过。我们对佛法认知要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佛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佛没有念头。为什么？有念皆妄。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是真念是妄念呢？给诸位说是妄念，只要有念是妄念。那为什么还念佛呢？这个就是前面讲的就近方便啊！你一念阿弥陀佛，心里其他念都没有，只有这一念，你能到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之后，这一念就没有了，叫究竟方便。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念头一断掉了，你就明心见性了，你就成佛了。你还有一念在，你成不了佛啊。啊，佛家讲正念，正念是无念，无一切妄念，那叫正念。啊，眼看外面清清楚楚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能不能看清楚？难，哪有不清楚的道理？啊，眼照见，耳听音声也叫照见。你才能看出事实真相啊！啊，真相是自信变现的啊，就是佛力、佛神力，实际上自信变现啊，自信是如来啊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因为众生心而出现的，所以佛说，一切法从心相生。极乐世界我们心想的 啊，我们想阿弥陀佛出现极乐世界，我们想自私自利，我们想名闻利养，我们想五欲六尘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出现，如果我们能断一切恶，想一切善，天堂出现，全是从心想生的。啊，如果我们这个心念里头全是不善的，啊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啊，佛法里面讲贪嗔痴慢，啊，妄语两舌，你天天搞这个东西，那就那地狱在地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什么境界都没有，都是你念头想出来的。啊，很难的，近代科学家了，发现了，他们的报告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佛在3000年前就讲得这么清楚。现在科学家把它证明了，对，这是一个好事情。那相信科学的人能相信大乘佛法了。当知一切众生所有神力，本于如来无二无别。这话真话啊！一切众生，包括你我都在内，有如来的智慧，有如来的神通，有如来的道理啊，跟如来确确实实没有差别。华严经上讲得清楚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阿弥陀佛的德能能够建造出这么理想的极乐世界，这是他的神力造成的。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是借着阿弥陀佛的力量，把自己自性里面的神力发挥出来，这是真正的往生啊。真的应是自己啊，阿弥陀佛做增上缘呢、没有他这个缘我们不知道，力量发挥不出来啊。所以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？自他二力共同成就的啊，但是没有阿弥陀佛这个愿力，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啊，也就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圆满的一个想象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感恩阿弥陀佛啊，就是他设想的太圆满了，太周到了，我们想不到啊！他给我们做了增上缘。下面讲呢，我们跟他是无二无别，特无大愿大行。我们缺的是这个。阿弥陀佛的大愿48愿做代表，我们没有。人家48愿，愿愿是为苦难众生。我们今天愿愿是为自己，没有想到为众生啊！他为众生那个心量太大，他为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苦难众生 啊，不是为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、一个世界，它是为无量无边的世界，所有众生。这我们想不到。啊，有大愿，还有大心，真干了，不是不干了，真干了，全心全力在干了，啊，发起身心，不觉不知，尘门涌进，啊，我们对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。完全不觉，完全不知，沦落在六大轮回，多苦啊！太可怜了！啊，若能一念回光啊，方知家业俱在啊。这能不能回头呢？大乘教里的佛常说，回头是岸。啊，今天你走的是轮回道啊，回过头来，就是无上的佛道。啊，你不肯回头，还走轮回道，那就没法子了。这叫什么？与佛无缘。啊，真能回头，这跟佛菩萨有缘了，我走佛道了。啊，走佛道，真正离苦。啊，你的身心绝对不会受外面境界干扰，人事不能干扰你，物质环境是更不能干扰你。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，你得大自在，你不断地向上提升灵性。啊，你对于宇宙、对于法界一清二楚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生从哪里来，死到哪里去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明了之后才晓得，根本没有死啊！啊，丢掉这个身体是解脱，有身体不自在呀、啊。这个东西是个累赘呀、啊，放下之后。得大自在，啊，这个家业就是自性本具的，啊，像慧能大师所说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觉的时候在，迷的时候也在。啊，说迷的时候不在了，叫迷失了，啊，它不起作用。啊，觉悟的时候它起作用，你真能享受到，迷的时候享受不到，啊，差别就在此地，并不是真的丢掉了。啊，智慧，智慧清净心就生智慧。心不清净就生烦恼，心清净就生智慧。你能够把烦恼放下，心清净了，心起作用，全是智慧。智慧能解决问题啊，智慧能主宰万物啊。啊，为什么不要智慧要烦恼呢？啊，这就叫迷惑颠倒。 下面这个比喻如入宝山了，取之无尽了，如有香国处处萌心了。比喻的好啊！你入了宝山，这个山上尽是宝，你取之不尽啊！如有香果，遍地都是宝香，你所接触到的。都蒙熏了。那么说真话，极乐世界就是宝山，极乐世界就是香果，啊，极乐世界的光明珍宝宝相普熏法界，啊，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熏的。为什么我们没有闻到？我们没见到？底下两句话了，要须清道方休，胜无半途而废。这两句话是勉励我们的。啊，我们今天见不到佛光，见不到真宝。闻不到妙相，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机器有了故障，佛的光，极乐世界，山河大地的光，种种不思议的妙相，我们有没有接受到？接受了。我们接受了，但是没有感觉，是因为我们这个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有了障碍，接收到而没有反应，为什么心地清净的人，像阿罗汉、辟支佛，他们有反应？啊，诸佛菩萨心地清净平等，他有反应。我们跟他在一起，为什么他有反应，我没反应？这就证明了，不是佛光只照他不照我，不是宝香啊只熏他不熏我，那他就有了分别执着了。他没有，我们有，自己有。啊，证明经上讲的没错，极乐世界确确实实光明遍照啊，宝相普熏啊。啊，我们是身心 不干净，染污啊。啊，虽然接触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恩惠，茫然无知啊，丝毫不觉啊，问题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大乘教里面祖师大德也常讲这个事情，为正方知，你在晓得它不是假的，那要正呢，那就得放下啊。这是经教里头常说的，放下执着，与事出世间一切法真的不执着了，你清净心就现前了啊。十方世界的信息你都有反应了，你都有感受了，为什么现在我们也是收到了，没有感受，没有反应啊，心不清净，清净心现前了，有感受，有反应啊，功夫在提升，平等心现前了，那你是菩萨了。你不但有反应了，你可以跟诸佛菩萨了往来了，互相传递信息啊，再提升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，你跟十方诸佛如来融合成一体了，那个起的作用就大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已经讲把我们的体能，把我们的心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啊，这是大乘佛法教学终极的目标啊，也是阿弥陀佛的本愿，阿弥陀佛的心愿绝真结果。我们就休息到此地，下面第23十方佛赞啊，这也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本品这有三大段，第一个初名十方佛赞，次名佛赞深意，幕后最后一段说明一念净信不可思议功德啊，底下有这三段。我们看经文，佛此阿难，东方恒河沙数世界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，过出广场摄像，放无量光，说尘世也，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。这对东方呢，这是详细说明，下面省略了南西北方恒沙世界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，在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，这就说明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赞叹的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手表东方顺世俗， 啊，东南西北把东方摆在第一，这是我们世界有这么一个习俗，这么一个习惯啊。在佛菩萨境界的十方是平等，没有先后，没有大小啊，完全是平等的。所以这顺世俗，日出东方，东方世界素如恒河之沙。佛经无论大乘小乘，形容数量之多，多半用恒河沙做比喻啊。这时世尊当年在世讲经教学的场所，在恒河两岸时间最长啊。所以说恒河呢，大家都亲眼见到恒河沙很细，像面粉一样啊，确实跟其他的沙不一样啊。印度我没去过，有一些法师到印度去朝圣，回来之后用小瓶装这个恒河沙送给我，我一看的确是很细啊。经上说的话了，是真的，不是虚假的啊。那个恒河的沙数量有多少？数不尽啊！啊，这东方世界有多少？一个世界就是一尊佛的教区啊，一尊佛他教化的范围啊，叫一个世界。也叫一个大千世界啊。大千世界有多大呢？用现在的说法，这个算法，十万亿个银河系，一个大千世界，就是一个佛的世界。啊，那我们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地球上成事先成佛，住世80年，释迦牟尼佛80岁走的，啊，离开我们这个世界了，离开地球了，不能说离开世界，世界太大了，十万亿个银河系。他到别的星球去了啊，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了啊，他还在教学啊，没有中断了啊。给我们讲的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是对地球上人讲的啊，有正法，有相法，有末法啊，这都是随顺世俗说的。那我们再看，说夜夜界中恒河沙那么多的世界，是每一个世界，每一个世界又有恒河沙数那么多的佛那佛有多少？没法子说啊，没有办法计算呢。这些佛，每一尊佛都出广长舌相，放无量光说尘世言。广长舌相是32相里头的一种啊，佛有32相。广长舌，我们的舌头 撑出来，舔不到鼻子。佛的舌头撑出来，可以把脸盖起来。啊，这当年在世都表演给大家看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相从哪里来的呢？生生世世不忘语，不欺骗人。啊，就是口立四种故，不忘语，不两舌，两舌是挑拨是非，不握口，不说粗鲁的话，啊，不欺语，就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。啊，没有这四种口过，这个舌相啊，就是长舌相。啊，如果一个人舌头撑出来可以舔到鼻子，三世不忘语。啊，才有这个相传。那么佛的舌头撑出来，把脸整个遮住，证明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不忘语，才有这个相出现了。这是什么？让大家相信他的话，他的话是真的，没有一句是假话。啊，取信于人呐、啊，放无量光，说尘世也。啊，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。今天时间到了。下一堂啊，我们还从这个地方讲起。